戴铎。年羹尧一看戴师爷，赶紧拱手行了个礼，刚要张嘴问问戴铎，先张嘴说上了：“念大人，想必刚才四阿哥的话让您这会儿犯糊涂呢吧。”话音刚落，年羹尧这脸上的表情更不对了，今儿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谁和我说话都这么不清不楚的呀？是啊，我才疏学浅的，实在是不明白，还请戴师爷提点提点。四阿哥果然没猜错，他就是怕你没听明白，特意让我过来看看。说完，戴铎就压低了声音，凑到年羹尧耳边说起了什么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胤禛的一番话说的年羹尧是云山雾罩，不过正是这位师爷戴铎的点拨，让年羹尧茅塞顿开，到底这位师爷说了什么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